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永远。希望可以留住时间，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。也许注定要为你孤单，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，当你越走越远，思念却越陷越深。 1994年，周志平为梁朝伟创作的《为情所困》。梁朝伟在90年代中期唱了不少的歌曲啊，而且很多都成为了佳作啊，流传至今。像是还有一首叫《一天一点爱恋》。现在他更多的这个角色呢是老公，还有这个演员哈啊。他喜欢的可以多投入一些感情时间啊，像是拍一些他个人推崇的角色吧啊，去习武啊，改变发型啊，去闭关修炼啊，这些他都愿意啊。可是他不太感兴趣的事情，他会用一个微笑就拒绝掉了。我们自然会非常羡慕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状态，可是我们也要想到，当年他花了多少时间才能够达到今天的巅峰呢？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，《三年》。 想得我长而寸断，望得我言而语穿，好容易望到了你回来，算算一再见面，别离又在明天，这一回你去了尽是来，难道又三年？做三年又三年，这一生见面又

你难过，转身就走，那就这样吧。 是陈升演唱的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。在一段爱情当中，我们爱上对方的时候，的确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和担当，都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爱人，而把悲伤的或者暗淡的让自己一个人去承受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，许美静《城里的月光》。早年她出道的时候呢，跟王菲是不相上下的，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啊，我们会因为他个人感情的一些不太顺利而更加心疼他。 一个深夜，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直到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 时间越长越